在情路比千万乱，情路太多弯转，良心早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预，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 最强陌上归人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清晨爽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哇！喺咁啊，出边咧，即系气温咧，就比之前咧真系暖咗好多啊！虽然咧得16度，系清清凉凉啊。咁不过咧，就天文台咧仍然都会提醒大家咧，寒冷天气警告咧就系继续生效嘅。咁啊，始终你话之前真系太冻嘅关系啦吓，咁即系有翻个双位数字，而且系16度咧，个感觉觉得咧个人都冇咁臃肿啊。相对湿度咧系62%嘅。提提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1月15号星期五啊。农历就系12月初3啊！跟住我哋带嚟嘅呢位歌手朋友，可能你已经忘记佢，佢个名字叫做袁丽常。 成功的欢呼到处为他聚齐，人生的好景到处与他。唱醉，谁知巅峰的他，谁知顶尖的他，悠悠留下两行泪。是否他心中永远抹不去恐惧？是否他心中永远太多挂虑？他心中所思，迷惘得不知所知，茫然留下满眼泪。是否万千感慨从此迷失意义？茫茫然满眼眼泪，是喜亦悲，什么意义？走到尾，最终有泪。成功的几多得失，难保他一世抑郁。

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干燥嘅冬季季候风咧，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同埋干燥，但部分地区系有烟霞，最高气温咧约为2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啊，明日日间咧系和暖，稍后咧风势系会增强嘅。星期日咧。显著转冷，下周中后期咧就要有雨添。室外气温咧而家16度，相对湿度63%，寒冷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咁俾大家喘一喘气啦，系嘛？即系因为咧之前咧，即系太冻嘅关系啦。咁呢段时间又可能回暖翻少少，可能咧有啲衫咧，即系啲外套咧，可能即系未必换得咁近噶嘛。咁啊，可能俾你洗一洗佢啦，唞一唞，然之后咧又再嚟过啦，礼拜日。咁啊，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好保重身体啊！咁样坐过山车式嘅天气咧。真的很容易会冷沉。 在那一年，是你离开了我，令我低估自己，自信心往下沉。是那一年，自我沉溺放纵，为你摧毁肉身，为你糟蹋灵魂，跌到了最暗处，人忽已明了，回掉我一生，未见得使你关心，明日我必须振作，这段情当 首咧都会有一首嘅代表作，谂起李慧敏，一定谂起呢一首《活得比你好》。

小周末啦，系嘛？礼拜五啦，会唔会大家都已经蠢蠢欲动，好想咧今晚咧，就算限聚令都好啦，都要走出街。嗯，喺海边又好，喺沙滩边又好，喺路边都好咧，都希望可以同朋友或者屋企人相聚啦。真系嘅，都好一段时间，可能都冇机会同屋企人相聚啦。咁尤其是如果屋企有哥哥姐姐有老人家嘅话咧，其实做后生嘅好想翻去探佢，但系亦都好担心自己可能带有病菌，或者可能哥哥姐姐们亦都好想见下啲孙仔孙女嘅，亦都即系可能因为疫情嘅关系冇机会见。不过咧，希望大家都要好好咁样紧守住呢一个嘅防疫措施啦。咁啊，大家要勤洗手啦，戴口罩啦。如果真系好想见面咧，其实喺街度即系望下，唔好除口罩食饭咧，我觉得都系可以嘅。咁但系即系点都好啦，都系大家要保持一个适当嘅距离就最好啦。望个钟，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要听一听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清晨上嚟。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2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6宗本地感染当中，13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30多宗。13宗同其他个案有关的病例中，2宗同中九龙干线工程群组有关，2宗涉及将军澳蓝田隧道工程群组，两个群组分别增至22宗同40宗确诊。油麻地新田地街20至26号双数号码楼宇再多一宗确诊同一宗初步阳性个案，都是来自24号楼宇。由于不掌握住户名单，为免出现遗漏，警方会再到有关大厦协助居民撤离到检疫中心。被问到是否出现环境污染，卫生防护中心说相信环境污染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警方国安处寻日朝早采取行动，在多区拘捕11名涉嫌协助罪犯的人。据了解，他们涉及12港人案，预料暂时不获准保释。被捕人士包括九龙城区议员黄国同、学联前副秘书长何杰宏的妈妈。另外，12港人案中被内地移交香港警方的廖子文，经14日检疫之后在区域法院提堂，案件押后至3月2号再讯，等待被告申请法援。法庭充公他的3000元保释金。廖子文涉嫌前年9月在湾仔一间大厦内管有汽油弹原料，被控与他人串谋意图危害生命而纵火罪。韩联社报道，北韩疑似在昨晚举行阅兵仪式。报道引述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北韩从当地昨日傍晚6点至7点起，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举行阅兵仪式。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军方密切关注相关动向。美国传媒都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捕捉到北韩军机编队在当地夜晚在金日成广场上空飞行。意大利政局转趋不稳，执政联盟两名内阁成员辞职，抗议总理孔特应对疫情和经济不力，危及政府在国会的多数席位。孔特拒绝辞职，并寻求国会通过信任动议，参众两院将会在下星期举行会议商讨。有分析认为，今次危机可能导致提前大选。民调显示，以前副总理萨尔维尼为首的疑欧派中间偏右联盟可能赢得选举。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991点，跌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95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77。瑞士法郎0.888，加元1.264，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96美元，卖出1,848.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和暖，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显著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

掌握你，我热情随时在手里。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可惜我瞎了眼睛，赞赏那些说明，而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今生去做你保镜，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谁也 许美静，明知故犯，有啲嘢明知故犯系冇问题嘅，不过有啲嘢就冇明知故犯啦。咁例如即系抗疫啦，系嘛？大家都知道有好多需要遵守嘅一啲嘅防疫嘅措施，咁大家都要好好咁样遵守。咁希望嗰啲疫情咧快啲过去就好啦，真系好缠绕系嘛？咁啊，真系唯有就自己乐观啲啦，去面对啦。因为其实唔系净系得你一个人要面对啊，亦都唔系净系喺香港呢个地方面对，系全世界一齐面对。其实相比起其他世界嘅地方，香港都算系即系防疫工作做得唔错噶啦。即系你睇下。有啲國家哇，佢嗰個確診嘅數字真係多到不得了咁。就算你話啊，可能嗰個地方嘅人比較多啊，咁但係嗰個地方又比香港大噶嘛，係嘛？咁即係點解都可以即係個傳播力咁強咧？當然就係、我哋香港人即係都好多朋友仔都係做得好好啦，咁啊，亦都我哋亦都係咁講，因為我哋都曾經喺受過呢一個沙士嘅教訓咧，大家都對呢一個嘅衞生嘅常識咧，其實都有一定嘅水平喺度。咁亦都大家都好知道原来即係勤清洁啦，同埋呢个戴口罩呢都可以帮到大家，咁所以都即係都算係即係香港人我都会比较叻佢。好啦，咁提提大家啦，咁室嘅温呢16度啊，相对湿度62%，寒冷天气警告呢现正生效。今日咧拣嚟好多嘅歌曲咧，都系佩佩自己好喜欢嘅，亦都好多系歌手嘅代表作。 在这美丽的夜里，等你等到我心碎，怎么不见旧爱侣？问问为何我空虚？是我错失的字句。但你伤透我不对，今晚请你念过去，来将心窝占据。让我继续等下去，等你等到我心碎，星星今晚伴我醉，就像同情我空虚。又在雨中等你，痴痴的我已心碎，眼眶的雨渐隐退，人消失空里去。等你等你等你，一世一世等你，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恨上当天的一切能回味。想你想你苦痛，等你等到心痛，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孤孤单单的我又怨动。

彩的我，那些多么明，多幸福，当我属于你。精彩的我，那些多么美，多堪记，当我属于你。 就是这两个字呢，其实又好像很容易讲出口，但实际上你如果接收到这两个字，其实又会很开心。就是这样的，即有时扑心扑命为一个人或者为一件事做很努力这样，只要对方能够给一个多谢你，其实已经将所有的烦恼或者所有的辛劳都会忘记得一干二净。所以真的不要悭你这一句的说话。当然除了多谢之外，其实有很多的字句呢，尤其是疫情当中呢，我都觉得以前可能你会收收埋埋不会讲的。即好似尽在不言中，你都应该会 get 到啦，你都会知道啦。咁，但系其实真系有啲说话唔讲，可能冇机会讲啦，系咪？咁又或者佢喺远方嘅，可能你好耐冇联络佢嘅，咁你好想同佢讲一句说话嘅，我又觉得即系都应该去做咯。除咗多谢呢两个字之外，我都相信我爱你呢三个字咧，其实真系好难讲出口。你真系要好爱嗰个人啦，又或者咧，真系你好想表达你呢样嘢，你先会讲出口。特别系爸爸妈妈，你几耐冇同佢讲过呢句说话？当然我知道好多时候咧，喺个心里边系好中意爹哋妈咪嘅，系唔系？通常咧，爹哋妈咪同仔女讲爱你咧，都系喺细路仔细个嘅时候，但系咧到大咗嘅时候咧，亦都好似好肉麻咁，唔会讲呢句说话。其实爱要讲出口嘅。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因为啱啱转咗新天气啦。干燥嘅冬季季候风咧，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但系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咧又为2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未来数日咧大致天晴，明日日间和暖啊，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咧显著转冷，下周中期咧系有雨嘅。室外气温16度啊，相对湿度61%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这个时候我哋有刘德华。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愿闯，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沉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咧有前辈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1月15日啊，农历咧就系呢一个12月初3啦。出边嘅室外气温咧，相当温暖啊，比起上个礼拜16度啊，相对湿度61%啊，寒冷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虽然都是温暖一点，但是因为温差都真的很大下，就是昨天、今天、前天或者下个礼拜可能会上上落落，有可能又住在高地或者是北一点的地方，或者海边又会有冻一点，所以大家都是靠自己的体温来感受一下才去决定穿什么衣服，又不要想着16度呢哇，应该好暖啦，咁啊着少两件，可能就系因为咁感衬，亦都唔会因为听住讲话啊，16度啦，即系我都仍然觉得好冻啊，咁啊着多10件衫落去。最紧要系你自己觉得，如果真系冻嘅，就真系要着多件衫啦。咁啊特别咧，即系自己就可以照顾到自己啦。但系咧，如果你身为一个照顾者，你要照顾一啲吓有需要嘅朋友，可能系病人啦，又或者系屋企嘅大大小小咧，其实咧真系好劳心劳力，亦都好辛苦嘅。咁啊，适当地俾自己咧就系有一啲嘅舒缓嘅机会啦。咁啊，与此同时咧，就希望喺呢个疫情当中咧，亦都可以减轻到你哋嘅压力。一阵间咧就会喺健健康康在清晨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咧同大家讲下点样减压啊！唔知道你一路听歌嘅时候会唔会都同佩佩一样一路开紧演唱会咧？嗬，咩意思？一路听歌一路唱歌咯，所以成日都要望下自己究竟有冇开咗咪。 我没记住那时我们几多岁，你我一对，从未争吵流泪。我们两人结伴去拥护过谁，排着队爱谁，挨着我购票，然后买汽水。大世界像舞台，换节目，所以没往来。彼此繁忙，另求最爱。谁投错票，说你共我应该不会分开。明天开演唱会，愿你我已经学会如何走得紧别人，看到曲中。然后到咖啡室碰杯，如此多演唱会，坐过你两边尚很配。曾经多热情，散过的心也别要灰。学到今天应该会多么欣赏喜爱，愿唱便离开。我愿迎接你，而不想说后悔。像开会疲累，我们进步也后退，不再为了谁而互补差距。谁期待爱侣甜蜜过汽水？大世界像舞台，换节目，所以没往来。彼此繁忙，另求最爱。谁投错票？说你共。 唱便离开。 我愿明谢你，而不想说后悔。明谢你共我被人当初击配。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这个钟数呢，咁好自然呢就有这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前辈辈身边梗係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㗎啦。沈医生早晨。 辈辈早晨。 沈医生啊，今日呢就会同大家讲下这个照顾者压力喎。当然呢，你讲今集讲这个嘅照顾者呢，就係讲係照顾一啲嘅病人嘅照顾者。咁但係讲緊係咪一啲长期病患嘅照顾者呢？ 冇错，可以系讲一啲照顾一啲屋企啊，有一啲长期病患嘅家人啊等等啦，咁样样。首先我哋睇返咩叫照顾者先。其实照顾者嘅即係所谓嘅定义啦，就係、是、一个佢本身身体都健康嘅，生活正常嘅，有能力照顾到自己之外呢，仲可以有多余嘅健康体魄呢，去到照顾佢身边嘅嗰个人囉。咁、所以我哋好紧要睇到一样嘢，就係佢本身健康，佢本身生活正常，同埋有能力呢去到照顾自己嘅。咁呢个我哋喺以后一阵间讲嘅呢，係一个好紧要嘅一个话题。 但係咁喎，沈医生，我见到佢而家好多嘅照顾者可能自己都有一大串嘅呢个健康问题，但係佢身边个更加弱，所以佢就要充当呢个照顾者。咁呢啲系咪仲更加大件事呢？ 呢啲就仲更加複雜啦。呢啲呢通常佢需要嘅支援啦、又或者佢本身嗰个资源已经唔系好够用啦。再要照顾身边嘅人嘅时候呢，佢就衍生可能会更多问题。係呀、所以佢哋面对緊呢反而就更加困难。咁、但係起码即係我哋喺个定义上面啦、可以照顾到另一个人嘅。 点都系好过被照顾嗰个嘅。 係啦，同埋嗰个基本嘅需求啦，咁基本嘅需求呢，就係佢本身都要搞掂咗自己先。呢个就係我哋嗰个 concept， 我哋嗰个嘅意识啦，係咪？咁如果喺咁嘅基础上面呢，我哋就一阵间讲嘅嘢呢，就係好多时候照顾者所面对緊嘅压力呢，原来就係佢令到自己冇咗嗰一个嘅资源啦。佢将个资源呢耗尽晒喺佢照顾嗰个人嘅身上面。用尽晒佢自己。 所以我都见到好多照顾者，如果万一被照顾嘅朋友仔佢离开嘅话，佢就完全冇晒动力，甚至乎好多时候都会即係情况会差 啦。冇错，其中一样嘢呢，点解就係佢哋好多自责，好多内疚，即係觉得自己好多嘢未做够啊，未做足啊。 就係因为自己做得唔够、所以先至咁。 冇错啦，冇错啦。咁但係呢个係好可惜啊，同埋呢即係好令人哋心痛嘅一样嘢。因为我哋身边嘅人睇到佢就係、佢已经好尽力㗎啦，佢已经即係燃烧尽自己去到帮嗰个屋企人啦，但係竟然自己都会有咁嘅自责呢，其实好心痛。呢个係其中一类啦。咁亦都可以好多时候见到呢，就係点解嗰个照顾者本身咁多嘅压力呢，就係唔少啊，原来对嗰、那个佢照顾緊嗰个病人呢嗰、那个情况啊，佢哋患嘅病其实原来唔系好熟悉嘅。唔系好知道个病情个进展会系点啊，个病情会有啲咩病征啊，会引发啲咩问题啊。当佢哋唔系好清楚呢样嘢嘅时候呢，咁就出问题。因为呢佢会当好多嘢，佢一来当个病情一路咁嘅进展嘅时候，佢预计唔到，佢好似好似好接受唔到啊。 措手不及。 点解会咁嘅呢？系咪自己嘅问题呢？令照顾得唔好令到佢咁呢？咁样。但其实嗰个原来系一个病情嘅进展囉。咁另外就系佢如果唔系好清楚嘅时候，佢亦都唔知点样去到帮嗰个嘅患者更加喺个生活上面即系协调得更加好。咁呢个亦都系会好多嘅问题出咗嚟啦，大家可以想象系咪？呢个系第一啦。第二就系好多时候嗰个照顾者呢亦都系佢自己嘅支援都唔係好夠。譬如好似一家人咁樣，佢有幾兄弟姊妹啦先算啦。通常呢我哋見到就係、是 会落咗喺一个或者两个嘅人身上，其他咧就好似比较置身事外啲嘅。呢个系明白嘅，因为好多时候啲人就会觉得哦，佢比较熟悉嘅，佢有时间嘅，佢亦都跟开嘅，交俾佢啦。我哋 但系对于照顾者嚟讲，个心理上面系咪好唔平衡咧？ 一定啦，一定啦，即系谂下佢会更加会觉得啊，得我一个去嚟， 点解唔关佢哋事？就系从咩冚唪唥都落晒嚟我度。 系咯，系咯，亦都一来觉得自己责任更加大之余咧，亦都觉得更加自己无助啦，同埋好似咧被遗弃啊，吓得翻自己同埋嗰个嘅病者咧一齐即系作战紧咁样咯，咁就其实佢有事佢都唔知揾边个帮手啦，系咪啊？咁好多时候，所以个问题就系佢会孤立咗自己啊，唔好敢去到揾人帮手啊，咁亦都系可能佢因为咁咧，亦都同一啲佢应该可以接触到联系到嘅资源或者帮助或者支援网络咧，系有个隔膜喺度，或者咧有个断层喺度啊，咁啊将嗰个自己个责任咧或者个压力咧就更加加倍咁去放大啦， 揽晒上身啊， 冇错啦，冇错。另外当然可以谂到咧，就系佢长期照顾一个有病嘅亲人嘅时候，佢自己都有好多生活上甚至经济上面嘅压力咯，吓，因为佢都冇时间去到即系供养好自己，或者即系去赚钱，系啦，咁样样咯，咁所以呢啲所有嘅嘢咧，再加上如果身边嘅人仲有一两个批评下你啊，点解你有啲嘢做得唔够啊？ 总有嘅， 系啦，咁就更加百上加斤，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见到照顾者咧，就系去到一个情况叫 burnout， 即系耗尽啦，已经耗尽咗自己啦，咁令到佢身心思想情绪都疲累啊。都疲乏，都好似冇晒电咁样啊！ 系咁，如果作为朋友啦，我见到呢个照顾者咁样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去帮佢咧？即系有啲嘢，我唔可以落手落脚帮佢做噶嘛？咁有啲咩可以帮到佢咧？ 我谂好紧要咧，就系去认同佢先。首先认同佢，即系有呢一个咁样嘅反应啊，又或者心态啊，其实系好理解嘅啊，亦都系反映到佢咧系好上心啊，好有对嗰个病者嘅心。咁样，咁佢认同佢呢一个嘅感受先，然之后咧就系都系要去到，譬如帮佢自己咧，帮嗰个照顾者咧认识多一啲，究竟佢照顾紧嘅人咧系发生紧咩事咯，讲紧系一啲好基本啊。可能佢嗰个病嘅知识啊，照顾上面佢个须知啊，呢啲咧其实好实际，亦都唔难咧，系帮到嗰个照顾者咧去到增值呢啲嘢嘅，系啊，咁呢个系但系好紧要对于佢做紧嘅。 同埋其实就算可能佢知道，但系你唔去再提醒一下佢嘅话咧，其实佢即系当佢遇到嘅时候，佢哋都会好彷徨。如果你不停咁提醒佢嘅话咧，其实佢个心理准备会更加好咯。 冇错，咁亦都希望可以帮到即系嗰个照顾者咧去到。建立翻一啲合理嘅期望啊，对于佢自己做紧嘅嘢，因为好多时候有啲照顾者咧，将所有责任都揽晒喺身上边啊嘛，咁但系呢个系唔合理嘅期望，可能佢会对于个病者可以做到嘅嘢咧，佢低估咗嘅，好多时候觉得佢病啊，咁等我帮佢做晒啦咁样，咁其实可能。不单止自己个担子增加咗，亦都会剥削咗嗰个病者咧，佢自己可以训练到自己嘅机会，系嘛？咁例如可以有啲中咗风嘅即系病人吓，咁如果你唔俾机会佢咧去到操翻嘅话咧，去到做翻一啲即系照顾自己嘅细节上边咧，佢个训练唔翻自己，系嘛？其实呢个就系、是、亦都系即系双输咯，呢个系系嘛？咁另外就系当佢个照顾者。都唔多唔少咧，会有情绪嘅， 一定会。 当佢有情绪嘅时候咧，即系同佢同行啦，同佢咧即系去到即系分析翻啊，支援佢啊，咁同埋咧最紧要就系即系唔好同佢去到即系再加一啲批评嘅说话啊，又或者咧即系叫做否定佢嘅说话，即系你唔使咁唔开心嘅，或者你唔使咁嬲嘅，唔使咁伤心嘅，其实好小事啫嘛，咁样。其实呢啲听落去咧，嗰、那个照顾者本身已经好辛苦噶啦，佢真系感受紧啲辛苦嘅时候，你否定佢呢啲辛苦嘅话咧，佢又觉得冇人明白。 反而系咪调翻转？我哋都知道你好尽力噶啦，适当地俾自己放松下吓，咁、就可以减下压嘅，即系可能一啲实质啲可以俾到啲意见佢嘅。 冇错啦，冇错，正正呢个就系更加需要咧鼓励嗰一个嘅照顾者咧，俾翻一啲自己嘅私人空间。 系 咪啊？即系佢已经够辛苦啦，但系你冇可能咧唔理自己啊！头先我哋好开头就 系 要照顾自己先， 系冇错。 咁所以你自己嘅私人空间、你嘅作息、你嘅娱乐。 啊，都系紧要的。好多时候咧，照顾者就会觉得我仲可以娱乐咩？我仲应该娱乐。 咁所以身边嘅朋友就应该可以帮佢揾一啲支援嘅资料啦。即系可能有可能原来有一啲朋友仔可以暂托嘅，咁你就可以短暂出去行一阵咁样，即系或者可能有啲终点可以帮你睇一睇嘅咁，或者你屋企有冇人可以帮你分担，可能一两个钟嘅，落街行个超级市场都系放松嘅一个机会。 冇错啦，正正就系要帮佢揾一啲身边嘅资源，无论系朋友、屋企人啦，或者社区嘅资源啦，咁俾咗腾空翻一啲空间俾佢照顾好自己啦，系咪？即系佢自己基本嘅需要，甚至系娱乐，其实都好应该。 其实好简单，你同佢讲一句，你自己都照顾唔好自己，你点样继续落去照顾佢咧？你自己有身体健康嘅，你先可以照顾人噶嘛。 冇错啦，冇错啦。咁亦都有好多研究话俾我哋听咧，当一个照顾者佢有一个适当嘅叫做空间，适当嘅。叫做 break away 啊 ，break away 即系将佢自己隔一隔啦，隔开隔开。其实对于佢整体嗰个心理状态咧，系好有帮助嘅， 系 同埋可以帮到佢咧，系持续咁样去到健康地照顾嗰个人咯。 嗯，即系简单啲讲系叉叉电啦、啊。 真系嘅吓，咁呢个亦都系好多研究咧话俾我哋听嘅一啲，即系我哋知道嘅一啲好容易理解嘅，但系其实咧好多研究都系证实咗呢样嘢系嗰个确实性咯。 同埋好多时候咧照顾。其实他很容易转牛角尖的、即是觉得、如果我一走开呢就有问题的了、即正正就是如果你能够在身边提醒一下他其实都、可以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帮到手的，那等他可以即适当地去将自己摆、低没有那么大压力咯。 嗯，没错。那还有一样东西都挺常出现的，就是那个病者啊，个病者咧喺佢病紧嘅时候咧，难免都会有好多情绪嘅不安或者波动。 冇错、 当佢有情绪不安波动嘅时候咧， 或者好大嘅依赖咁样。 系啦，又或者咧，佢对于嗰个照顾者好多嘢都唔肯听嘅。咁造成好多好容易好多冲突、 拗叫啊， 拗叫啊，咁呢个令个照顾者更加大压力嘅，即系我又要照顾你，但系又唔开心， 系 又同你面咗咗咁样，有啲嘢拗咗交咁样吓。咁呢啲嘅时候咧，正正就系我哋身边嘅朋友需要去帮助嘅时候咯，同佢即系可能做一啲嘅缓和啊，做一啲嘅分析啊、调解啊咁样，咁亦都或者隔一隔啊，咁等佢哋两个冷静下吓，或者帮佢哋中间咧做翻一啲嘅即系引。道啊，咁令佢哋嗰件事可以慢慢嘅化解翻，系咁呢个都系常见，但系又好紧要嘅嘢嚟。 嗯，咁啊，相信咧，即系身边其实都仲有一两个咧，系即系做紧呢个照顾者嘅。咁啊，同行嘅朋友如果能够帮到手嘅，就当然最好啦。如果帮唔到手嘅，都喺精神上或者喺嘅语言上支持下佢，已经系好足够。 冇错，冇错。 好，咁我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岑君豪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 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听过咧有 有陈百强呢一首嘅《偏偏喜欢你》之后咧，望个钟又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听朝早五点钟，清晨上嚟，钱贝贝再见你，拜拜。 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文件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将九间中国企业列入涉嫌同中国军方有关联企业的黑名单，包括手机制造商小米以及飞机制造商中国商用飞机。报道说，这些企业将会受到一项新的美国投资禁令约束，禁令要求美国投资者在今年11月11日之后不能够再持有这些企业的股份。有华府高层官员早前说，新的行政命令确保美国保留关键工具，保障美国投资者免于资助中国军事现代化。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敦促全球各国同一阵线，对抗中国拘留外国公民以及日益使用的胁迫外交政策，表示不知道下一位被拘留的是哪个国家的公民。加拿大警方2018年应美国要求拘捕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之后，中国拘留两名加拿大公民，包括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麦克尔，指两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加拿大官员透露，加方近月取得更多让家属和领事探访两名被扣家国公民的权利，其中领事探访回复至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家属亦都曾经同他们通话。加拿大移民官员亦都容许孟晚舟的家属探望孟晚舟。欧洲多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严峻，法国政府宣布从星期六开始，全国宵禁令将会在每日傍晚六点起生效。总理卡斯泰说，与邻国相比，法国的疫情得到控制，但医疗系统的压力仍然很高，措施是为了遏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并且会持续最少两星期，期间除了紧急服务之外，所有服务和商店必须关闭，当局会加快为民众接种疫苗。另外，下星期一开始，从欧盟以外地区抵埗的旅客要出示72小时内检测阴性证明，入境之后要自我隔离7日，以防范变种病毒传入。法国单日新增21228宗确诊，再多282名患者不治。土耳其开始为医护人员接种由中国科兴生物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总统埃尔多安亦都在安卡拉接种首剂疫苗。土耳其订购了5000万剂科兴疫苗，并且已经取得当中300万剂。虽然在土耳其的测试中，疫苗有效率91%，但试验人数只有29人。卫生部长呼吁民众尽快接种疫苗，表示是战胜疫情大流行的最重要方法。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和听日日间和暖，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显著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1%，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15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葵涌石蔭村人石楼有3个单位，一共6个人确诊或者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全属同一座向的09号单位。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现场视察，指外墙喉管有植物增长，可能有渗漏，担心会有向上或者向下感染。当局决定撤离全堂09单位的住客，一阵会有特写报道。 早前有外佣宿舍都爆发感染群组，申诉专员公署就宣布是会研究相关政府部门对于外佣宿舍的规管。我们访问过一些外佣、雇主团体和中介公司的，讲下现时的方向和期望当局可以做些什么改善有关情况。 消委会测试了15款多用途杀菌消毒喷剂，80%样本包括